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早上好啊，今天来到了五月五号，哇哦，很多个五，2025年的五月五号啊，早上的七点钟 ，OK， 不是五点钟 ，OK， 早上好啊，今天是一个 Monday 了哈，怎么样呢？感觉如何？感觉像这个礼拜的星期一应该没有这么 blue 吧？因为很多人都是有一个 long weekend， 或者说就比较悠闲一点，毕竟拜四放假嘛，拜五、上班一天就可以 weekend 了。 我觉得我的整个 weekend 过得还蛮充实的耶。 我知道，我去机场吃早餐，哎，是早餐， 午餐， 午餐是不是？ 但是昨天的事情，其实呢，是因为刚好我的父母就是刚好从外国回来，然后他刚好 pass 给我东西，然后他就要回去啊，我们的家乡格兰丹了。 OK， 然后我就要准备跟他拿一些东西。 所以是转机是吗？ 对，就转机，因为必须就要转那个 domestic flight 嘛。 OK， 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直接来机场拿，然后我其实是一个还蛮懒惰开车的人。 OK， 我就问我的 housemate 说。你要不要载我啊？ 哦，所以你把你 housemate hijack 去那个机场那边呢？ 对， 为了吃一个午餐这样子，哇哦！ 没有，就其实这样 的感觉。 我觉得，因为他自己本身很爱开车，他说、 爱开车 ，OK， 他说没有问题。 下次我跟你讲，跟你讲，哎，那个什么，我想去格兰丹呢，就是我不想搭飞机啊。你没有兴趣开一下车这样子？给他开到怕， 说不定有可能他自己本身会很乐意接受这个 offer。 十多个钟了，再喜欢开车都没用了。 没有十多，七个钟。 如果塞车的话嘛，那你知道对不对？ 通常一般上我回家都不会选择那种 peak hour 还是 peak season。 You never know。 我还选择坐飞机。 你刚才讲啊，哎，格兰丹你要开吗？来回的话14个钟。 对呀、我带你去吃吃喝喝，我 offer 你哦，看你要不要去哦。 免费我都不去。好了，各位开车小心，今天是星期一，祝大家没有这么 blue 啦。马上来听歌哟，来自宋亚轩。的5:23 PM 首的歌选 Beyond Trend， 英国的歌曲由来自 Dior 带领的人醒着不过一万多天。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歌选呱呱练习生， 歌选呱呱练习生。在这个周末，我们就看到 Malaysia 扎波开音乐会啦！ 哇，真的哇，看到他的所有的装扮呢，所有的现场，我觉得 好公主啊， 真的很 cute， 那种很梦幻的感觉。然后包括呢，他绝对会唱这首歌啊 ，Malaysia 扎波， 来听看现场版本。 你在说安永？别再说看色很你打什么，我是马来西亚的杂波，我明白 kimchi kimchi 好吃哟，但我比较爱煎肉。 这个时期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那时候一加一等于 Ki Yomi， 二加二等于 Ki Yomi， 是那个时期吧？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但是我就觉得说，哇，好像看回去他那时候自己在那边自弹自唱用乌克丽丽的时候，哇，又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很觉得值得。 很多人在下面写了这个是我的童年，有点夸张，就等于讲说他看这四岁小长大吗？哦哇哦！ 但是他们有说，唱歌进步很多，台风也是很稳了。 反正就是很 steady 了哈，在台上整个公主这样子啊，大家可以去到我们这个勾线的这个 IG 去看一下啊，几个在这个音乐会上面的 reels 啦，他这个裙子都非常的好看，这个舞台设计也很漂亮了，像这个麦这样上面呢就有这个很漂亮的花朵了哈，我觉得是很用心的。OK， 真的 那如果有去到现场的。各位也可以拍一下 story， 有发一下 story 的话，也可以 text 上我们勾选的 IG 哦。小 姐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Bam Bam 的 Sour and Sweet 哈，他还有这个G-Idol 呢正式改名为 Idol 了啦哈。接下来呢，即将来到 Malaysia 开演唱会了，是勾选媒体伙伴 Live Universe Entertainment 主办 K-pop Big Two Super Concert 呢，将在6月14号晚上的8点在 Stadium Merdeka 震撼开唱的。想买票的朋友呢，可以马上。去到 ticketto.com 打电话去购买他们的演唱会入门票喽！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勾 选呱呱练习生， 勾选呱呱练习生啊！我们看到 Bam Bam 的队友呢这个来自 GOT7 的王嘉尔了哈，之前也访问了他。OK， 他这一次呢就在演唱会上面呢，就是现场呢就透露了他第三首歌曲，就 Magic Man 2全新专辑里面的第三支主打，名字叫 Buck。OK， 是的， 被誉为终极舞蹈神曲这样子的。 真的，而且在整个他 tease 的过程当中呢，他只是跳了一小段的这个舞，但是。是的，你可以感受到满满的冲击 力量感啊！先听一下在演唱会现场的片段。 Do you want to dance? I'll show you how to dance. Oh, do you want to dance? I'll show you how to dance. 这个舞蹈。 OK 哦，感觉可以跳起来哦。 我觉得你应该蛮适合跳这支舞蹈的。 不知道啊， 而且最好就是穿那种黑色皮衣啊之类的。 可是仿了他哦，不跳都对不起自己了，对不对 ？OK， 反正就是因为他之前OK， 我小小跟大家透露一下了，这一次啊《Magic Man 2》的这个专辑，我也问到他啦，关于这首歌曲。嗯、那讲说第三首歌曲呢，因为前面两首是比较自己的 ，OK， 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比较艺术一点。那他觉得说第三首歌曲呢是大家一定会喜欢的，因为有很多的表演的元素啦，有舞蹈啦等等这样子。那有其中一首歌曲呢，其实是给父母的。 哎， 对，这首歌曲是给父母，是讲到说呢，其实当年的父母呢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成为现在的样子，因为可能当时候他们有了我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准备好。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一首歌曲， 就是好像他们曾经有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第一次当孩子，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他有预告了另一首歌曲，接下来访问的时候，就会给大家听这样子了哈。OK， 反正就是呀，他透露了蛮多的。不过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第三首主打曲《Bug》的 MV 喽。 对，即将会在5月9号正式上线哦。 是的，歌选 Beyond Trend。 我是 Kelly 凯欣， 我是 Kristen 温阳， 我们是歌选 Rising Hour。有看帅哥一定会失控的我 ，Kelly 凯欣， 还有最不像00后的00后 Kristen 温阳，一定会避免 Kelly 凯欣每天尖叫哈。 每天早上7点到11点，陪你一起嗨翻天。 歌选 Rising Hour 准时。活力开秀， 刚刚我们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Suho 的 Self-Portrait， 也是我们这一次歌曲魅力伙伴 New Mastery Creation 主办 Suho 吉隆坡站 Meet Your Superstar 将会在5月30号傍晚5点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可以马上去到 tickettoyou.com.my 去购买的哟。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歌选呱呱练习生， 歌选呱呱练习生。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位大马女孩 ，OK， 她为国争光了。为什么呢？她是首个怎么说呢 ？K-pop 女团代表，重点是她是担任 K-pop、这个队伍的队长的呀。 是的，说的呢就是这个新的女团叫做 Kirasa。OK， 他们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出道，那正式出道的日期呢将会在5月29号。然后我自己本身去看了他们的这个 official 的 account 在 Instagram 呢，他们就是会有6位成员，包括就是我们的大马代表玲玲啦，然后再来就是有 Raw 啦，然后再来就是有 Doyon 啦，还有就是这个 Kylie， 还有最后一位呢就是 Kurumi， 还哎不是不是哎漏了一位，还有这个 Harin 的。 OK， 不要讲少一个嘛，对不对？他们这一次哦，5月29号，我跟你讲，他们出道很大阵仗，因为在这个 official account 上面呢，他们是用了这样子的音乐来听看啊。帅，准备好要出道了。OK， 感觉会是一个还蛮大阵仗的。 对啊， 这个、消息 倒数24天啊，注意一下，注意一下，5月29号就差不多到6月的时候呢，就会正式出道了。OK， 那出道曲是怎么样的呢？暂时我们还不知道。不过呢，可以期待的是第一次我们看到非韩籍成员当队长啦，所以 对、 这一次也是为大马争光了。接下来一起期待玲玲的表现吧， yeah, yeah, yeah, 要 support 她好不好？ 是的，没有错。 这个选 Beyond Trend， 歌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议会的《麦浪》。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歌选呱呱练习生， 歌选呱呱练习生。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好想好想去现场听他唱歌呀！说的是我们另一位大马之光议会。 你没听过他也现场吗？ 我没有听过唱，我没有唱过听过他唱现场。 那时候队长的演唱会，他担任嘉宾呢。 哦，是没 有。 有，可是他没唱这首歌曲嘛？ 那也是，那也是。但是他的声音绝对是实力杠杠的。 是你、OK， 这次就上了《天赐的声音6》了哈，在上个礼拜这一集呢就上台了。OK， 他本身是很紧张，但是唱的歌还是稳稳的。 无人远处的职场，若想念是凋谢的云，乘着风也飘向你，在你耳边低语，想沉默的把自己满怀热烈情绪，写不出挥别离，太爱你，到最后我只。 Excuse me。原唱在台下点头认证这个歌声，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其实 sorry to say 啦，我真的不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王赫爷、 你不懂没？ 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有可能在刷那个社交平台的时候，一直都是刷到议会的版本。我想说，哦，原来原唱是王赫爷。 真的，他 cover 也很成功了， 真的。 OK， 我们听看在这个节目里面的片段。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看到了。这首歌属于他的另一部分的样子，所以我很感谢议会。 他紧张到不能讲吗？ 真的，他就 微微一笑带过的感觉， 尴尬的笑一笑，哎，什么东西都可以缓解的，对不对？ OK， 反正就是王赫也给他认可了啦哈。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纯享版，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节目啊，《天赐的声音六》喽。 是的。 OK， 马上来继续听歌吧。 是这个选 Beyond Chen。 高炫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五六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TAR My Choice。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高炫 Rising Hour。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又有八点钟，今天我们聊什么话题呢？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八点钟呢，我们要说到的话题是关于这个巴住巴住啊， 巴住巴住啊。因为呢，我自己本身非常的好奇，因为我跟 housemate 一起住嘛，你会发现到我洗衣的那个频率太高 哦， 然后他们就是有可能哦，一个星期才洗一次， 因为你去一个 event 可能要穿两三件衣服这样子是 啊，就是一整天下来，我发现到哦，原来我更换到还蛮多的衣服的， 啊、是的， 所以我就非常好奇说在收听节目的你呢，最最高记录呢，你一天可以换多少套衣服？ 最极限的情况之下 啊、 okay ， 包括从工作从你醒来的那一刻到你睡觉的那一刻是多少件呢？就可以 WhatsApp Cellcom DG 发一句号码0169988889啦，也要记得到勾选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使用 Cellcom DG Prepaid 5G 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100 Mbps 高速 5G 网络，现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等你的分享啊！哦、一天你最极限穿多少件衣服这样子嘞？ 有没有二十套？ 八八九二十套，有点夸张吧？啊，来听歌，有来自 N 的情歌，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刚刚我们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This Song 的 Universe， 他马上就要来开演唱会啦，是歌选媒体伙伴，我是潮流和娱乐梦工厂联合主办，将搭上 This Wave 亚洲巡演大马站，将会在6月7号的傍晚6点在 Arena of Stars 实力开唱的啊！门票呢已经开放购买了，可以马上透过呢 etix.ly 还有 www.rw跟听.com 去购买他的演唱会入门票喽！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是关于这个巴住巴住衣服哈。你一天最极限的时候是可以换多少件衣服嘞？因为Kelly凯欣跟他的这个 housemate 比起来，他换衣的频率也实在是太高了。 是的，来，你们跟我一起数一数啊。首先，我醒来就会换一套关于工作的服装， okay. 一般上我会穿 hoodie 跟长裤。 可是你里面穿个内搭嘛，对不对？ 啊，穿的内搭 ，OK。然后就其实已经是三件了嘛。 对。 然后再来就是有可能我回到家哇。Take a nap， 我就会换一个比较舒服的衣服，就那种以前啊班级服啊，还是那种校服、 那种 marathon 的衣服、啊， 呀，就一件衣服跟一个短裤了 ，OK， 五件了 啊。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假设性今天我去运动 啊 ，OK， 我穿运动服不只是穿一件哦，因为当你流很多汗的时候，你会更换的嘛。 Okay, 所以 我最高频率可以一个运动的时候打一次 pickleball 可以换三件衣服， 啥的这是夸张了是？ 没有，因为有时候你。打了 pickleball 会吃饭的嘛，所以你不可能穿着那个湿淋淋的、那个。 正常是有一件衣服一件裤子，这样七件了，对不对？七件再加换洗的两件就是九件 。 哇，我天哪！ 九件，然后你换一件睡衣十件。 睡衣是没有，睡衣是整套吗？ 衣 服裤子吗？ 衣服裤 子十一件哦。 哦，十一件 ，sorry， 就是一 set 的。我一般上去穿一 set 就冰冰啊，要不然就啵啵这样的概念。 听着有点恐怖，十一件这样，我算下一个礼拜七天啊、我没有算你每天、 你不要算我内搭哦，先不要算内搭哦，内在没不要算 啊。我不要算你每天这样极限了，我算你平均一天八件好不好？八七五十六。傻了吗？ 没有就有，但是我运动不是每一天呢、 啊， 你有可能可以取舍掉。 所以我拿平均数啊，八件啊。 对啊， 所以你就是如果讲说你又有工作，又要换两套到三套，又有 jacket 这样子的啊，又有那种单品首饰嘞。 我现在算我才知道，原来我穿那么多衣服。 你睡觉穿袜子没有？我睡觉穿袜子的哦，我要洗多一套哦。 我睡觉不穿袜子，但是我早上工作跟我运动的时候都会穿。 哦、又加了两件哦， 四件 呢、啊？ 四件呢、 啊？哦，四件哦， 因为我运动有专门运动的袜子。 恐怖哎。 难怪我三四天就洗一次衣服。 你懂，你的水费电费是哪里来哦？ 谢谢 housemate 帮我分担。 housemate 听好过，要跟你再分多一点哦，是不是？ 好夸张。 OK， 各位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一天最高纪录都换过多少件衣服这样子啊？0169988889，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 炫渣渣考核官， 勾炫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是关于衣服哈，就衣物啦。OK， 我们这样讲，因为 Kelly 凯欣呢，洗衣的频率太高了，让他的这个室友们或者 housemate 们都怀疑，讲说，哎，你一天到底换多少套衣服、啊？ 他们有可能以为我是做那个衣服批发，你知道吗？ 真的。Okay, 然后我自己本身刚才就算了一下，是大概11件最高纪录的话， okay, 那你呢？ 没有啦，你这个就是14件还是15件了？ 是 OK。 对 ，OK， 这样我们接下来盘点一下啦。我就说你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的这个最高纪录，最高纪录嘛，对不对？ 对对， 不是平均嘛，是不是？ 对对对， okay, 最高纪录。OK， 如果讲说真的是有拍摄的话啦， okay. 我有可能会这样子做。那早上出门就一套咯，因为我一定穿 jacket 的嘛。然后我来到 studio， jacket 内搭跟裤子三件。 我来 studio 是穿两件 jacket 的 啊，对，四件， okay, 两件 jacket， 一件内搭的衣服，一件裤子，四件的。 OK， 如果下午有拍摄的话， 嗯， 我今天啦，今天比如说今天我拍摄，我带了四套 jacket 出来。 你干嘛要带那么多？ 因为可能要换。啊，因为可能我们一天拍个不同集数这样子 哦，有可能就是转场那一种转机身， 对， 所以 OK， 我这样算了，已经八套哦。 哦，原来你 还没有加内搭 ，OK， 八套再加我，等下内搭可能换两套，十套， 十套 裤子换两套，十二套，OK OK， 如果晚上。我像你这样子回家 ，OK， 我要做家务，我换一套家里衣服，对不对？ 舒服的， 因为我 vacuum 会流汗嘛，对不对 ？Yeah， exactly。 十二套再加我多两套， 十四套， 十四套，十四套加睡觉衣，十六套， 十六套。 我睡觉小王子。 如果你运动呢？ 十七套。 你会不会在拍摄的同天运动？ 可能会去滑板 啊，来 啊，这样子就 加下去 十九套， 十九套，确定吗？还是你糊弄我？ 我跟你讲哦，我如果啦，一个礼拜没有洗衣服啦，我那个篮子啊，可以像整座山那种。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啊、 那个衣服 可以拿来爬了，比 Mount Everest 还高，是不是？ 可以跟我一样高，那个衣服很夸张。因为我上个礼拜不是一直出国，然后去拍摄，然后有 interview 嘛，我没有时间洗衣服。在上个周末回到家看的时候，我的那个衣服真的好像山那样子，因为真的没有时间洗。然后你也有时候会很懒惰，拿出去外面躲避，因为你洗了过后要烘干，你要去两轮，你要开关两轮那个盖啊，你知道吗？ 很累很累很累。 呀、各位，你们都花过就是一天就是 换过多少套衣服？ 换过多少件衣服这样子？ 有没有破温阳的记录呢？ 是九套啊。 呀、可以跑啊 ，Mount Everest 才高的山了。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0169888889等你哦，是这个炫 Beyond 圈 惊喜哦。 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你一天最多最多最高纪录可以换多少件衣服？好，我们来听看这位朋友的分享吧。 Morning 啊 ，Kristen。 Morning 啊 ，Kelly。 Morning. 哇，你们换到，我以为我是最多的，没有想到你们还多过我。我换过最多件衣服哦，就是差不多五六件这样子啊。因为我做工一件。有时候放工了换了衣服又一件，或者有时候去跑步或者是去打羽毛球，因为打跑步跟打羽毛球因为我很流很多汗嘛，有时候流很多汗我又不喜欢这样多去运动啊，所以我就换下大概有六件这样子啊。 嗯， 没有十件五十件这样子啊。 我觉得五六件算是平常人会用的那个用量。 哦，所以你不是平常人啦。 我是肯定啊。 你不正常啊。 哎，刚才我还少算呢。我想说，如果我输定的话，还要加多一个两三件呢。 哇哦。 所以其实我们旗鼓相当。 没有，重点是你肯定比我多。 就 是内在美啊，肯定比我多一件嘛， 对 不对啊？所以各位朋友可以接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0169888889，就是你一天最高纪录换过多少件衣服这样子的。OK， 等你分享哦，手机个选 Beyond 圈， 通关。勾炫渣渣考核官， 勾炫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你一天可以换多少件衣服啊？最多最多破纪录的话了哈。我们两个很夸张了，一个14件，一个19件，是不是？OK， 那我们好像卖衣服的这样子。如果有各位想买衣服的话，可以找我们。 但是我觉得 ，OK， 这个是有可能不是很好的一个说法。但是有没有想过，你今天换衣服，换到不行卡到自己怎么办？ 对，不要这样子。 I mean， 就是一个。 你就是要讲这部电影，不要再讲。很恐怖嘞，喂！ 就是没有，我说的是卡到你的手、 oh. 啊，或者是卡到你的脚， oh. 就有可能，比如说今天你早上穿那个裤子，然后你不小心吃太多，然后需要一点力气才可以把它， 这是你早上 脱下 经历过的是吧？ 有可能以前经历过， 力气太多， 有啊，真的会有这种情况 了， 真人真事。OK， 讲到这部电影叫 Final Destination， 相信各位应该不陌生吧，对不对？因为他这一次就出了全新的一集叫 Bloodlines 啦哈。那如果说你真的可以有一天预感到自己即将在什么时候离开，你会怎么做呢？你会不会拼尽全力去啊跟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死神对抗命运这样子呢？ 呀、 okay? 然后那这一集呢，他整个故事线呢就讲述一名大学生 Stephanie 呢被一场呢重复出现的这个噩梦呢，哇，一直被困扰，那么很头疼。然后他就为了拯救自己的家人呢，就迎来了这个很惨烈的命运。他就决定呢回家寻找唯一能够打破这个循环的人。 没错的、 okay? 想要看到这部电影的话呢，可以赶快上到我们勾选的麦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Final Destination Bloodlines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啦。现在可以给浏览勾选的麦 Final Destination Bloodlines， 将会在5月15号惊悚上映的，还有10天的时间一起去看喽。 说这个选 Beyond Trend， 想要升学又在犹豫该选什么大学的毕业生，西西应援队有好消息！拉曼大学提供超过140项优质课程任你选择，而且在校生还有免息贷学金嘞。 若 SBM 考获5A 或以上的佳绩，拉曼大学直接把奖学金送上。 想要提前感受大学氛围，也可以在5月和6月到金宝与双溪龙校园参与开放日。更多升学详情浏览 study.utah.edu.my。 去开放日的路上别忘了收听由我 Kristen 温阳和 Kelly 凯欣主持的勾选 Rising Hour， 星期一到五早上7点到11点，我们轻松陪你聊瓜，让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勾选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五六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tah My Choice。勾选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五六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tah My Choice。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勾选 Rising Hour。 我是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Yo yo， 这个周末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可以让你分享的，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讲一讲哦。 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勾选嘻嘻应援队， 勾选嘻嘻应援队。这个周末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0169988889，好消息可以马上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这样子的。Kelly 凯欣有。就是发生了什么让你开心的事吗？ 我其实如果说回我的 weekend schedule 的话，就是星期六早上，哎，我有得到一个 free court 的机会、oh. 打 big ball，、oh. 就是完全不需要付费，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其实你打一次 big ball， 它的那个整个消费大概是在20到30左右，加上我每一次打都是3个小时， 哇、wow. ！ 然后刚好呢，就是我们同事的朋友又开了这间big ball 场， oh. 他就让我们去 court testing，、oh. 然后去看一下，哎，什么 feedback 可以给他这样子。Oh.然后就在苏邦那一边，我们得到哎，其实还蛮不错的，但是唯独一个缺点就是有可能比较空气没有那么流通、 oh, okay, okay, okay. 但是它的那个厕所呢好像五星级酒店一样的嘛、 okay. 是有 aircon 在里面，然后甚至每一间的那个厕所的空间非常无敌大， 所以各位你会 post IG 吗？ 忘记拍了 可是那天你有 post 你打不是？ 我没 post， 但是我们姐妹台的阿 K 有 post、 oh, okay, okay. 我完全没拍到东西， 可是没有 tag 到那个 location。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 for overall 体验是还蛮棒的，唯独就是空气没那么流通，他们就说到哎，他们会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去的原因啊，就是要给他们 feedback 啊。 对啊， 对对， 如果你身边有那些比较想 privacy、啊、you know， 不想跟人家在一起打球，不想跟人家就是很靠近，或者说你朋友、yeah. 有明星朋友啊， 也会影响发挥的。因为如果今天他空间太小啊，他左边跟右边的空间不够的时候，你会不敢要接球、你会 miss 掉很多的 ball。 哦 呀、you know man， I'm pickleball queen， 来自专业的 pickleball queen 跟我分享的用药、 这个标签是你赋予我的、 哦、有 OK， 各位想要 跟我们打 pickleball 吗？可以去到我们勾选 IG DM 我们的小编，告诉他我想跟 MC 们打 pickleball。 因为可能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我们接下来就有一个 campaign 是这样子的啦、期待一下啦、马上来听景琳的恋爱花板吧。 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最炸裂的早晨组合，由我 Kristen 温阳和我的搭档 Kelly 凯欣，全勾选最迷恋帅哥的 MC， 看到帅哥直接开启模式，但不得不说有他在节目真的很热闹。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天梯时代少年团的至少我还算快乐。 Kristen，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酷炫嘻嘻应援队， 酷炫嘻嘻应援队，今天来分享一下好消息了。我们看到呢，哇，持续有收到一些 DMs 啦 ，OK， 包括说这位来自 Avery 0103呢，就分享了最近他买了新车， 恭喜恭喜，喜提新车。 什么车他没有讲啦，不过他讲说呢，因为买了新车，所以呢必须给他跑一跑、走一走这样子，所以呢就到处开了一下，去到郊外去，就是你知道上 highway 啦，驾着新车那种感觉。 哎呦，果然呢， 我没有出过新车，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感受是怎样的。 我自己本身也没出过，但是我自己感觉上就是当你喜提新车的时候呢，你有很多的新鲜感， 没有， 或者是它有很多的方式你想要 explore。 没有，主要除了方式之外，还有一个满足感是什么呢？你花了100多千。可以撕那个膜， 哇！ 你懂吗？那个 plastic 膜啊，套在那个座椅上面啊，套在那个镜子上面啊，那个按钮上面，那可以撕下来的膜啊。我跟你讲， 哎，但是我有些朋友就是不喜欢拆掉那个 plastic。 可是你想一想，你驾了一年两年了、啊，那个膜还在，怪怪的，是不是？ 他们不觉得怪，他们觉得可以是保持干净的一种方式。 或者有一个买了新车之后呢，你进去开的时候会有新车味。 哦呀。 啊，然后 我没有那么喜欢的点呢、啊。 可是我有很多人很喜欢这种新车位嘛，我就很好奇讲说咯，哎，有没有哦？有可能是有人做这个有新车位的香水，你知道吗？就是专门去喷，然后讲说有这个新车味， 可以去研发一下 leather 的味道啊。 有 ，I don't know， 还蛮不错的 idea。 如果你知道有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0169988889。当然，我们也恭喜 Avery 喜提新车喽，是的，是 Beyond Trend Crystal， 嘻嘻酷炫嘻嘻应援队， 酷炫嘻嘻应援队。今天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呢，来分享了，叫 Jeff B， 他说到呢，啊，最近呢就下班嘛，对不对？下班的时候呢，就会很肚子很饿，就很想吃东西，想吃宵夜。 我觉得，尤其是当你加班， 对， 那个欲望就会更多。 卡在9点多样子啊，因为很多restaurant 都是9点半 last call 的嘛。 是是是， 他想说他去到了他喜欢的餐厅，竟然还有开。 哇， 因为平常去吃可能没有特别留意他 working hours 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吃了就走这样子。但是 有些因为现在太多餐厅，他们各式各样的营业时间 了，对啊， 有些有可能下午5点才开， 对， 有些有可能早上开了下午就关、 欸。我最近哦，我想吃一家餐厅，可是哦，他的那个营业时间哦，就刚好卡在我们就是下班的点上，他是早上开早市，就是早上啊7点开到11点多12点这样，然后我们下班11点嘛，要去吃的时候差不多12点，11点半 last call。 卖什么的？ 他是吃那种肉样子，烤肉样子的啦、 哦、 OK， 然后他下午就休到大概3-4点5点这样子再开业，开到晚上10点。 哇，因为你有时候晚上还有工作嘛， 对，所以卡在中间，想要吃的时候又不能吃， 哎呦， 你知道很难啊。所以如果是 请假 吃那一餐， 请假你去吃就 OK 了。 哇 呀、 也很奢侈。 我觉得人要讨好对待自己的胃，或者对待自己的胃。 有没有种可能可以叫外卖这样子？ 哎，是你自己都想要办法呀。哎，但是烤肉的话，外卖就不好吃啊。 对啊，对啊，要现场吃感觉比较 好。哦、那对、 啊， 还是请假吧。 不请了吧。不是好啊。来听歌了，有来自陈尊长的爱怎么了，所以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最青春活力的组合，有我 Kelly 凯欣和我的搭档 Kristen 温阳，才华横溢，颜值在线，舞台魅力爆棚。可是哦，他比较自恋，我们小声点，等下他飘上天啊。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阿荣的你的答案， 酷炫嘻嘻应援队， 酷炫嘻嘻应援队。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网友们来分享的好消息了。看到这位朋友呢，就投稿进来了。我们啊，这位酷炫小康 DJ 5G 号码0169988889啦，发了这个语音进来，我们来听看他的声音吧。 我想要分享的这个，我觉得是近期里面对我来讲是发生的最让我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我在刚过去的这个礼拜六，我去了新加坡看了 Taeyeon 的演唱会。因为这是我喜欢了很久的一个歌手，我从2015年他 solo 出道的时候就喜欢他到现在，甚至之前少女时代在活动的时候就喜欢他，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看他的演唱会。那刚好这一次的巡演算是他 solo 的10周年，然后他有到我们的邻国新加坡那边去开演唱会，所以我那天就是一天极限来回出国去看了他。然后我只能讲说，那场演唱会到现在我回来上班了，我还一直想着那一天，因为他给了我很大的一个能量。然后希望之后还有机会继续 就是看他表演，看他演出。 我只想说一句话，你就好咯。 真的，因为我觉得你在看自己偶像的演唱会啊，只会越看越上瘾，甚至想要看第二、第三次、 或者就被他治愈吧。我觉得说，你看他回来上班又有动力了，对不对？ 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人哦，那个整个心哦，是需要被pump一些能量的。 对啊，就 idol 就是这个怎么说呢？ 精神支柱嘛。 对啊，助力剂这样子的咯，对不对？好像你加油站这样子。所以希望各位都可以看到自己喜欢 idol 的演唱会，然后也恭喜他啦，看到了喜欢的 Taeyeon。跟我们的这个幕后同事一样，他很喜欢，也去了新加坡， 特地买那种 VIP 票， 真的。不过你喜欢的话，我觉得值得啦，性价比高。OK， 马上来听歌吧，有来自全华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首歌选 Beyond。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都选 Rising Hour。 都选 Rising Hour 啊！哇，我看到这部电影呢，哇，来到了终极章。我们刚刚两个很专注的在看他的这个 trailer， 是看着我都超入神，你知道吗？ 重点是我们都很想看，而且呢，幸好啊，他是在就是近期就可以看得到了，不然如果你给我等个半年这样子的话， 心痒痒啊，你知道吗？ 真的，我可以说的是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OK， 来到了最终章，叫 The Final Reckoning 啊。这次看到这个 Tom Cruise 所饰演的 Ethan Hunt 呢，是地表最强的特工嘛，对不对？他们呢就被这个 IMF 团队里面中央情报局的人背叛了 ，OK， 然后呢就必须一起对抗我们所谓很熟悉的 AI。爱人工智能。 是的，这部电影大家都知道的，是由 Tom Cruise 主演的嘛。他从深海呢就潜艇到这个天际的高空，一边逃命呢，一边呢就拯救这个世界，谁不想看的，对不对？现在呢马上上到国轩的 iOne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 Mission Impossible The Final Reckoning 电影首映礼邀请柬啦。详情条规浏览国轩的 iOne， Mission Impossible The Final Reckoning 将会在5月17号任务启动。 没错的，记得一定要看起来这部电影啦。想看到就是我们送出的票的话，这样子嘞，就赶紧去参加游戏吧，等你哦。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五六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TAR My Choice。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勾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十点钟来分享新歌了呗。 勾选月月助力团。 今天我们说到第一首新歌呢，有来自最近发歌很勤的这位歌手啊，叫 Joyce 啊。OK，Joyce 发了新歌，名字叫《行李》。OK，那如果你不认识他啊，你肯定听过他的歌声了。首先先听这一首他很红的《偷听对白》。 自拍在朋友圈暴晒，我不是故意偷听到你们的对白，好像他也不是很在意我的存在。 甜甜的歌声啊， 就是恋爱的感觉呢。 对，这个是蛮多年前2021年的时候火的歌曲，不过不用紧，他最近也有唱其他歌曲。 OK， 这首憧憬呢，来听看他的这个版本吧。 憧憬下个天里如果老天会晴，风送了树会静，等一等就会有好事情为你翻山越岭和惊喜不期而遇。 虽然看不完他的脸 OK， 可是看得出是一个美女 OK，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有神秘感才会让你越听越想听，越看越想看。 我是蛮打脸一下，刚看完哦，就是看到下一支影片就看到他的脸了。OK， 一个傻子一起来听看这首歌曲。 当年我们都是那首歌，可惜事情都没有如果，如同明星的你怎会在乎我。 哇，我跟你讲，刚刚才讲他这个歌声甜甜的，那你知道唱这种撕心裂肺的歌的时候还是这么的好听， 真的可盐可甜呐、 啊！真的，马上来听这一首来自 Joyce 的新歌吧，《行李》，手里个选 Beyond Trend。 很幸 运，越越 勾选月月助力团， 勾选月月助力团啊，果然是很任性哈。最近就是有拿奖之余啦，他要发新专辑了啦 ，OK， 让大家要帮他这个专辑取名这样子的 ，OK。 说的就是情歌王子飞道尔， 飞道尔啊，没错，这次发了新歌了。但在讲新歌之前，先听一听他的这个影片吧。 我有需要你们的帮忙，我的新专辑要录好了，然后 有一首歌我还没有取名，我想了很久我还是想不到，你们可以给我一点意见吗？ 反正就是去 comment 一下，然后跟他讲，哎，这个专辑应该叫什么呢？当然也要听一下他就是播给大家听的歌曲先啦，再跟感觉取名。当然也要恭喜他最近呢成为我们姐妹台 MyFM 好玩盛典的大赢家，一举夺下 MyFM 年度 Top 10歌曲、 MyFM 年度 Icon 还有 Redbox Karaoke 2024年发布歌曲最高点击率三项奖项啊， 超强的实力了，根本就是实至名归啊，大家毋庸置疑。他每一首歌基本上一发的时候呢，他都会有那种很强的互动感或者是很强的那个共鸣感，你知道吗？ 对的，这一次要发的新歌名字叫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啊， 重要的事情要说三次。 是的，来听听飞刀儿的声音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飞刀儿，我的新歌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那很多人会问我说为什么歌名一定要重复三次，相信自己，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那这首歌呢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我的歌迷朋友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如果你正在经历一些低潮期，或者是你人生中有一些烦恼，我希望你们可以相信自己，熬过就是一片晴天。如果你们有什么梦想，或者是这一生想要完成的事情，请你们不要理会那些怀疑你们的声音，请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新歌，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 这是讲了多次了。 Yeah,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 话不多说，对吗？ 马 上来 听 歌， 相信 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比较震惊。听过的歌曲哦，来自 Karen CC 的《爱你但说不出口》。 歌炫 月月助力团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三首新歌又来自这位韩国歌手 Chu， 他的这一首 Only Cry in the Rain。 OK、yeah. 这次发了新歌了，而且呢他发新歌呢也配合了这个 listening event 啦，有三天的一个 work vlog、嗯、去 hijack 了人家的这个、咖啡厅去做这个 barista 这样子的。 哇，会不会泡咖啡给粉丝喝呢？ 是的，就是这样子。我们来听看他当时的这个 vlog 的片段吧。 오늘 이틀차 달바생입니다. 저 오늘 빅뉴스가 있습니다. 어제 제가 한정수량 인삼으로 팔았다는 소식이 있습니다. 슈피션 달바생이 너무 이제 잘해서 사람들이 몰렸다 그래요. okay, 他真的是一个分享欲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强的人。首先他讲说、因为第一天的时候呢，大家讲说这个 part time 哇很棒耶、就卖出了很多杯。第二次呢他就、第二天他就加这个、limited edition 的这个咖啡给大家了。 对，然后他就是泡了 more than 那个分量这样子，然后就说、大家一定要赶快来支持我这个 part time、要不然呢、before 我 get fired 你知道吗？ 对，就是我在三天结束之前大家过来，不过已经过了啦哈，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behind the scenes 在 True Official CHUU 就可以看得到了。当然他之前也发过几首歌曲，可能你听过、可能如果没有的话将现在来了解一下他吧。 Strawberry Rush 啊，哇，很多草莓， 好 Q， 好像在打怪的那个场景，你知道吗？ 是啊，有点像以前玩 Mario 样子，要吃那个食物才可以变大变强。OK， 另一首歌曲叫 How。OK， 各位可以去到 True Official CHUU Official 去看一下他的 MV， 当然也要支持这首歌曲 Only Cry in the Rain。 选不选 Beyond Trend？ 喂，我问你，如果你有一个可以拯救世界的任务，你会选我当你的搭档吗？ 啊，可以不要吗？说不定完成任务前会先被你逼疯。 那你现在就赶快训练一下心脏吧，因为地表最强特务伊登汉又来了，而且这一次是最后一战。 电影讲述伊登汉和 IMF 团队被中央情报局里的人背叛， Mission Impossible 系列终极章，他能够和 IMF 小队一起对抗人工智能吗？ What exactly is your plan？ 由 Tom Cruise 主演，从深海潜艇到天际高空，一边逃命一边拯救世界，谁不想看？现在马上上到勾圈的 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Mission Impossible The Final Reckoning 电影首映礼邀请卷。 I need you to trust meOne last time. 详情条规浏览勾选到 MY Mission Impossible The Final Reckoning， 5月17日任务启动。 勾选 Be Your On Track。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Chris 的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IU 的 Love Wins On。 勾选月月助力团 呢 ，Love Wins On， 但是这样子的 Love 我可能不会太想要这样子。OK， 我觉得这个会让你觉得受挫， 对，真的。说到这个是勾选吃瓜学会第二季的番外篇啦，已经在我们 YouTube 还有 Facebook 同步上线了。OK， 各位去看起来。至于呢，也可以去跟我们讲一下，你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开放式恋情。 一个男朋友是在一起了差不多六七年这样子啦。 OK， 然后他遇到了一个男生，然后这个男生在他低潮的时候进入了他的生命里面，然后他就对这个男生有点心动了啦。因为这个女生的家庭关系不是很和睦。 OK， 那时候就是为了避家人，他就是来跟我借一个住宿这样子，大概借了一个星期，因为刚好这一个星期我要回我的 hometown， 然后被我发现了，他在这个期间还带他的那个小三过来，然后 带小三去别人的家，你借住别人的家就不要带小三了啦。 好夸张啊这个故事。 OK， 各位可以去到我们这个勾选的 YouTube 去留言，在底下告诉我们哪一个是最颠覆你三观的。反正我觉得番外篇也真的很精彩，因为可以听到很多故事，重点是它都很 real 呀。也要记得 like 我们的 video 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哦。 没错的，打开小铃铛啦，吃瓜无罪，吃瓜万 岁，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 向星星啊。今天我们来到了5月5号最后一个勾选 Rising Hour 的， 很美耶这个日期，你不觉得吗？是不是 先听 5月5号。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噪，趁火力全打爆，勾选 Rising Hour。 5月5，2025的5月5，今天是很有意义的一天啦，所以 等下你去到这个5点55分的时候可以 screenshot 一下，你知道吗？ 你认识 Angel Number 吗？我告诉你，我近期很常看到 Angel Number， 就 是 11、 啊、我经常，其实我从 什么时候？ 去年Catherine 离开之前，我们在书榜的时候就讲，我跟 Catherine 是一直看到 Angel Number， 真的， 然后我们是看到 Angel Number， 我会发给对方，就讲说，我会看到这个，我会看到这个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有去研究了 Angel Number 到底代表什么。然后我们那时候在书榜的时候讲，他就讲说，你生命当中其实你是朝着对的方向前进了。 Really? 那其实还有更细的地方是，就比如说现在你做着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看到 Angel Number， 那证明你做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呢？宇宙在暗示你。 哈，那我觉得有点矛盾呢，因为我几乎每一天看到 Angel Number， 然后我刚好昨天去求钱的时候 ，OK， 求什么钱？ 一些事业上的东西、 okay. 这样子，他竟然跟我是一个没有那么好的钱。 没有，他跟你讲，就你求的这个路上是对的。我们要吸引力法则，你要想好的东西嘛，对不对 ？OK， 就算是 OK， 就算是不好。这样你要想办法化解它，或者说你要用正能量击垮它，或者说你要就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它。可能这个不好的是帮你击碎另一个更不好的东西了，对不对？ 哇，上天不让你， 祸不懂什么挡灾。 我觉得不管是爱情还是事业，如果天让你做不成件事情，或者是出不成 这个恋情，他有更好的安排。 对，他有更好的安排。 对啊， 对吧？ 所以哎呀，不用想太多啦。我觉得这种都是辅助来的， 是的。 只不过就是你自己还是要 focus on life， 就是要好好的去怎么说经营，或者说就是好好努力吧。如果你太过依赖这种东西的话，这样也不好咯。是是， 所以我就我你看啊 Angel Number 是好的吧，秋千有可能还好、 okay. 那我会宁愿选择相信 Angel Number， 或者讲说就是或者讲说你相信现在还没有到好的，这样下次就会是更好的这样子、 yeah. 因为还有进步的空间嘛，对不对？ 是的。 所以希望各位在这个五月都可以顺顺利利，接下来呢就工作顺利，感情顺利，然后赚多多钱，家里人健健康康，这样子的啦。哈，马上我们就要交班了，祝你有个愉快的星期一咯。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5、6月开放日，等你来闯。U-Tar, my choice.